时常向清风诉说情怀，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回来。你曾经告诉我，光阴不再来。如今我已了解，对我那样关怀，我要珍惜你的爱，不会忘怀。树上美丽的花开得多么可爱，花儿谢花儿开，谁能明白。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回来。你曾经告诉我，对我那样关怀，我要珍惜你的爱，不会忘怀。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回来。对我那样关怀，我要真。